伤寒杂病论里面治风湿的那些方子，什么甘草附子汤、桂枝白术汤什么的，还是桂枝什么汤忘记了，就是方名忘记了，都是几乎就是跟桂枝汤药差不多，就桂枝汤的桂枝，然后再加白术，再加附子，再加什么，就是差不多的那些加减了。所以张仲景治风湿的药本来就是桂枝汤底子的结构是存在的啊，所以那他这里呢啊，所以他这边他当然有比较详细的说明，说加什么药是为什么啊？那他最后呢，他的结论是说，伤寒之中有万病哦，仲景曰法啊，能和诸病也。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学经方到后来啊，你可以说我们开药有些蛮横，也可以说我们很厉害，就是。《伤寒论》这本书呢，绝没有包含全世界所有的病，可是呢，如果你这本书已经非常熟了，你大概会有一种职业病，就是说好像那个你家掉的斧头怀疑是谁偷的，就一直觉得那个人看起来像小偷，那你就会有那种能力，就是不管什么人什么病都可以看到六经病的主症，然后就开药下去，然后通常都能医好哦，结果是都能几乎都能医好，就是张仲景的书这点蛮好玩的。所以等到你有那个伤寒张仲景系统的那个职业病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很多很多不同的病里面看到伤寒论里面的那些重要的主症，然后用这些伤寒方下去医，往往效果都很好啊。这是结论来讲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再来一个医案呢、啊、刘度周这个医案后面还有几个很类似的医案啊，就是他说有一种病是一个人的左半身跟右半身完全不一样，就是这个人呢他可能身体左边会出汗右边不会，或者是左边呢很热右边很冷，就是一个人好像从中间对切成两半。这种病啊其实在我们中医的医案历史上其实也很少的，现代人我想至少我们认识的人你也没遇到谁得这个病嘛，对不对，就是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病。可是呢遇到这种很罕见的病的时候呢，以一个经方的医者要怎么思考呢？那我们都说桂枝汤在中医的各种药方里面呢有占到一个地位，就是桂枝汤所代表的是通调营卫的方剂，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？就是桂枝汤它能够从把营分跟卫分打通，那这是一个桂枝汤它的代表的作用。那么一个人左右的身体不一样，我们是不是中国人都是说右边人的气比较往右边，对不对？比较呈现在右边，人的血比较在左边，所以当一个人左右很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的气分跟血分是有隔阂的，不能够通的。那气分跟血分你要找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来讲的话，营跟胃它的相对其实也很像是气跟血的相对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气跟血也好，营跟胃也好，阴阳也好，甚至将来学伤寒论再多学一点，我们会发现人的这个脾胃啊，其实因为脾胃是中央属土，对不对？土就是金木水火这四种能量的交融的地方，所以土也是一个阴阳混合之地。所以伤寒论里面有一些病，就是你的这个土的能量不够的时候，你的阴跟阳就会脱开了，也有这样的情况。那当然这里说的阴阳不通啊，顶多说到脾胃这个土的不通，那个真正厥阴病的那个阴跟阳，那个阴在这里阳在那里，那个已经离得很远了，那这些都没有用，这样明白吗？就是这个地方桂枝汤调营卫调阴阳调脾胃这个调气血，这都是气跟血还靠在一起，是中间好像隔着一道墙哦，罗密欧见不到朱丽叶啊，那样子的时候才能用桂枝气啊。那如果气跟血已经是翻脸分家了，各走各路了，那是厥阴病啊，那是另外算，那个要用当归把它叫回来啊，那是另外的，那是桂枝当归汤在做的事情。那或者是乌梅丸啊，重新把阴跟阳缝起来啊，那这个气跟血只是隔一点，隔一个隔阂不通啊，形成这个症状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用桂枝汤一发哦，这个左右不一样的病就好了。有的时候经方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所谓特效药，像左右不相通的特效药就是桂枝汤。那另外从前有一个古代的医案，有一个很奇怪的病叫做焦肠，这也是今天没有人见过的，说这个人小便从后面出来，大便从前面出来， 就是他那个泌尿系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哦，就是尿是半固体的，然后大便一直是拉稀的，就是让人觉得他是前跟后调换了。那这种很罕见的医案，你从各个朝代抽出来看，发现好像几乎都是用五苓散在治的，啊，就是有时候经方会偶尔在某些地方被当作是特效药啦，这样子。那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后面一个皮肤瘙痒的这个 case 啊，是这样子，绝不是皮肤痒这个病要用桂枝汤医，同学要先知道，皮肤痒有皮肤痒很多比较好用的药，比如说十方有消风散，有败毒散，经方里面有桂枝麻黄各半汤，或者是麻黄连翘赤小豆汤，那些都是直接是可以拿来医皮肤痒的。那这个只是因为刘度周呢是经方家，所以呢他在这个皮肤痒的这个风疹的患者身上看到他的脉是浮缓的，他是有汗出恶风的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这么多证据加起来，你会发现它的桂枝汤的主症比较扎实，相反的皮肤痒这个主症比较不重要，所以就先从桂枝汤出手啊，所以就医好了，就这样子。那至于说这个大肿浸结的这个医案啊，它这个是持续为热哦，这件事情呢，它当然它的脉啊是浮大而弱，基本上它是把到了这个桂枝汤的脉，所以呢能够这么断定。那断定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读《伤寒论》后面还有几条桂枝汤的这个主治我们还没有读到，就是桂枝汤呢，它在《伤寒论》里面还治一种毛病呢，就是一个人他的无端端的会忽然出一身大汗。有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？就是说好像每天好像下午或怎么样，就是忽然会出一身大汗。那样子的病呢，我们现在他是张仲景是说这样的病叫做营卫不调，就是营气跟胃气不通畅，这个人才会有身体的这个不通畅导致于忽然出一身大汗的这种毛病。那这个营卫不调为什么会这样子造成出汗，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啊。就同学基本上就知道说张仲景有提到营卫不调出大汗，这东西要用桂枝汤通调它的营卫才会好。那这个东西同学我就提到出汗要讲一下哦，虽然这日后还会讲 N 遍，就是睡觉睡着了才出汗，那个叫做盗汗，不叫做自汗啊，那个跟营卫不调又不是很有关系。盗汗的话治本是要滋阴，或者用桂枝龙骨牡蛎汤，或者是治标用桑叶啊，这是盗汗。那另外有一种是这个人呢他就是很容易出汗，动不动就一身汗，那个也不是忽然症的，那个是自汗。自汗是表阳虚，表阳虚的话我们是十方是用玉屏风散，就是以黄芪跟防风为主，那经方是用桂枝加附子汤，但是意思都是补这个表面的阳气，那个都另外算，这样明白吗？这个桂枝汤的营卫不调的汗是好像这个人是莫名的有一身汗，那种营卫不调的症状才能够从这里证明他。那这个营卫不调的自汗，而且桂枝汤我们说人受风邪，对不对？风受的风邪，人都会被激发一些这个身体所谓的抗病反应，也就是当一个人未分受风或者是营卫不调，因为这两个东西病机其实是很靠近的东西，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啊，往往会产生一个症状，这个症状伤寒论没有写，但是在现代医学的临床会看到，就是这个人啊，我们本来一个健康没有问题的人，营卫通畅的人，他的营气要分化到胃气，它是没有阻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我们不会感觉到的过程。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营卫不调的话，他这个营气要输布到胃分啊，他身体要花力气，而花的那个力气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能量的反应啊，刚好就很像我们感冒要用力发烧的那个用力的方法。所以呢，一个人如果营卫不调的话，他往往就是常年累月的都是处在低烧的状态，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每天量体温都是37.8度，那这种长期低热啊， 通常我们最基本用的方就是桂枝汤，就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，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病，但这个人就是长期低热，那通常临床上是用桂枝汤啊，把它归纳于营卫不调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他就说这个妇人呢啊，这孕妇有这个脉浮而弱，然后呢。体温呢偏高，那这样就用桂枝汤把它解决掉。那日本人用这个科中药啊，都是用很小很小剂量的，就开个桂枝汤，好像如果是煎剂的话是多少啊？桂枝3到5公克啊，然后什么什么几公克，1公克甘草什么这样子。所以他说历时3周煎啊，终于就医好了啊，就是。因为，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医案都很干净利落，对不对？就是好像一碗汤、两碗汤就医好了。但日本人的医案就是慢慢摸啊。但是日本人病人好乖啊，我们现在看这种医案都觉得啊，日本人病人好乖，我也想要啊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那，我们现在要下课。